到，既然可以拥抱，就不要轻易放掉。 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，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的烽火的玩笑。只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是我衷心的说声。